都那么轻易承认，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终有一天，你站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泪的泪，能不清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也 be a slave， 人心里的鬼，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就睁开眼泪的给，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

是有着你，还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更喜欢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无论什么名字吧，这都是一样。 许多问题想抛抛，不断生气，爱情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还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 没有 我已经世界，我不知道，不是要找你，还不太了解你，但喜欢你。来自哪里的风， 发起我一缕， 吹过我的衣襟，上涨着。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满城醉问今夜行人还有多久的心。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只在此时此分，何年何 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 这 个人 出去买小丽的呢。 一天到晚， 你 说我 这 也 是你这个卫生， 你找人，你真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不对，一个人坐着不想睡，我画的蓝图做到了全部 mistakes. I see right through your eyes. do it, got too used to it. Ain't nobody ever kept my attention. They couldn't do it, yeah, but it blew it.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Motherfucking one, baby, alright.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us? 就算多了天际毫不犹豫，狠狠把

着我，看着你。